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 You Are 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2019年12月1日的雨瓦希尔特，我是主持人雨瓦，今天来到了第27集啦，而我们的时间也走到12月了，大家记得出门要好好做好保暖哦。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Faded》，来自 Alan Walker。有你的信哎， 世事变化真惊人，四方压力自己担，时间是苦我惊，咱世界上请耶。 时间到底去，缘分路走搁甲长嘛会相遇，会相遇。伫遐，我是你的目睭，免惊遐， 你免惊遐。 斗阵的啊，无人敢逼你变甲袂转开， 欢迎来到影音信箱这个单元。那在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柯有伦所演唱的《枕头顶桃》。那很明显的，今天我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来自台湾的国片，它叫做《顶桃》，是改编自九天民俗记忆团的真实故事。那我们先继续欣赏这首歌曲，之后再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哦。 拢去予歹人身体去哦，命运是需要真真烈烈的灵魂，灵魂在遐。我是你的目睭，免惊遐，你免惊遐，到顶的啊，无人敢比你比甲袂喘气，我替你。是成功，咱认真对。我相信你是的，所有表面的青春都不改变。现在是咱的世界，属于你的是我的，拢免歹势。 相信所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柯有伦的《再给我多一天》。那在前面那一首你所听到的《顶桃》这首歌啊，我觉得它就等于说是为了这一部电影所打造的，因为里面的歌词内容呢就很有那种顶桃的风格。那现在这首《再给我多一天》呢，也是来自柯有伦所创作的歌曲。那可以说《顶桃》的电影原声带很多都是由柯有伦所创作的歌曲。那待会也会继续放他的歌，我们一起继续欣赏吧。 Hey! 汗水，再辛苦我都无所谓，想要尝尝胜利的滋味。为了梦想我去追，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流眼泪，拍拍胸口要勇敢的去飞。爸爸说团结就是力量，妈妈说一定要坚强。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准备好了吗？全力冲刺，又别想太多。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准备好了吗 ？Get up, get up, get up， are you ready？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现在就要全力以赴，我一定做得到。 啊，现在你所听到的这一首比较热血的歌曲，也一样来自柯有伦，它叫做《全力以赴》。那在前面那一首《再给我多一天》呢、啊？我觉得他，他在剧情里面呢比较常出现在一些可能刚跟爸爸吵完架、跟妈妈吵完架，或是跟他的团、跟主角跟团员们吵完架的时候。那现在这首《全力以赴》呢，就会出现可能在比较热血，可能团员重新团聚在一起的那一个画面，所以他会变得比较热情、比较热血一点点。 Stand up, stand up, 准备好了吗？ Get up, get up, get up, are you ready?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现在就要全力以赴，我一定做得到。 Are you ready now? Are you ready now? Are you ready now? 让我们赢得了荣耀。 你好，我是 TVBS 主播谢向荣，请您锁定 FM 88.1 AM 729世新电台。 引擎吹了起， 今天都兑现，很抱歉我曾经说过我不会变，我变得更强大，我自认没有亏欠，年轻的兄弟我会一直伴在你的身边，我知道你在饿死太多抱负愿景，你认为这个星球上没有人挡得住你，你笑我变得顾虑，笑我变得不再像你，那是因为现在的你想的只有自己。这个世界虽然但没有给我太多的奉献，我曾经因为害怕我也做了错的决定，丢下那些真的兄弟让你一直保持冷静。 Where's my homies at? Yeah, 你会遇到很多新的选项，你无法想象，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假象，你不能怎样，那些金曲奖的奖项都是旧时代的榜样，其实不拿也不怎样，连霸依然成为演唱。 记得心存感激，记得祷告，即使再强的人灵魂需要被神拥抱，照顾身体健康，不要嫌我老套，那个很酷的女孩希望你有天也会找到。学会战争，学会取舍，不要害人，现在才懂最强大的力量是去爱人。爬得越高，身高放得越低，会飞的狗不攻击难，再硬要如何谦虚。 Son of the soldier 是面最大的阵仗，告诉你的团员我们最后打了胜仗，但要了解会有痛苦，在这路上还有永远，不要忘记你他妈的来自木泽。 What's up？ 让时间过快一点，我想要见到大场面，房间三平的空间，换上最大的照片。 是万众你知道的，大家知道了又如何？台下千万张的脸，需要你的无畏。我爱同军同的 man， 早就说过。 那来到了引擎催泪 key 的这个单元，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来自顶桃，那同样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剧情片段。那一开始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由柯有伦所饰演的主角阿泰，他就是男主角嘛，那他爸爸就是由陈柏正所饰演的，还有妈妈柯淑琴所饰演的。哇，最近一直讲到柯淑琴耶，因为像上礼拜介绍阳光普照里面的妈妈也是柯淑琴所饰演的。那我觉得呢，在顶桃里面呢，其实有蛮多冲突产生的，蛮多冲突出现的，像是阿泰跟他爸爸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他和团员们九天的团员们之间的冲突都是。那像是阿泰和他爸爸之间的冲突，就像是可能是来自沟通不良啊，或者是观念不同，就像是可能顶桃这个东西对可能上一辈的人来说，它是一种正头，它是一种传统的文化，可是可能对于新一代的人来说，它可能就可以变成是一种艺术的展现。那当然在这个观点上面，他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摩擦，那就会导致他们可能在整部电影里面都一直在吵架，一直在不爽对方。可是到了最后呢，九天在一场演出当中，他的爸爸终于到了现场，然后给他支持，给他一个鼓励。而且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爸爸直接拿起那一个小时候阿泰小时候拿到那个三太子的玩偶，就直接高举，那一刹那真的是超感动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哇，整个 touch my heart。 OK， 那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分享其他的片段。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顽童 NJ116 的2030， 房间三平的空间，幻想最大的照片，是万能你知道的，大家知道又如何？千万张的脸，有一天我会想念。 那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片段。大家一定应该很有印象的一句台词就是对挖爬，对吧？就是在那个时候上映的时候，在他们里面呢，有一个剧情就是他们出去庙里的庙会，然后要参与，然后结果其中一个团员就直接把那个鼓推出去，然后直接喊对挖爬，然后就直接打下去了。那个时候上映的时候，应该蛮多人常常会用这一个梗的，然后一直跟身边人一直在那边喊对挖爬，对挖爬。那再讲到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其实在电影里面就产生很多冲突，除了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他和爸爸家庭之间的冲突，当然还有因为他算是一个空降的一个团长，我说阿泰啦，他算是一个空降的团长，那他要如何跟他的团员去相处呢？这又是一个冲突点，因为他的团员们一开始只跟着他爸爸，而不信赖这一个从台北刚回来，好像非常对他爸爸非常不礼貌的一个，非常血气方刚的人，所以他们根本不信任这一个团长，所以当然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很多冲突啊。那当然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就像是去爬山，就是背着三太子啊，背着鼓，然后上去爬山，做了很多不跟其他顶桃不一样的事情。那慢慢的呢，去让他们的感情融洽起来，融合起来，然后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候呢，可以完美的展现出一个顶桃的文化。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白安所演唱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成我。 啊，刚刚前面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的《爱的罗曼史》。那我没有发音不标准，那他的歌名就真的叫《爱的罗曼史》，死亡的死。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顶桃这一个文化。在电影里面，它其实呈现出了一些顶桃的概念。它像是我有看过影评，它整理了，它说里面有大概呈现出三种顶桃的样子。第一种呢是像就是爸爸那一辈所流传下来的传统的阵头，它就是顶桃的起源的核心嘛。他们对于他们所信仰的生命啊，有非常虔诚的信仰，所以他们觉得顶桃是跟宗教、跟庙宇还有神明是息息相关的。那第二种呢，就是糟金起的顶桃，至于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讲的八嘎囧、八加九，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加入顶桃是一件很帅气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就等于说是把自己冠上他是顶桃的名字，可是却没有好好的去做顶桃该做的事情，反而去非常常常去喝酒闹事啊、打架这样子。那第三种呢，就像是男主角阿泰所要打造出的那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顶桃。那他就跟第一种原本就是很注重传统的不一样，他就是把顶桃升华成了不同形态的那一种艺术的那一种表现方式。那这部顶桃呢，我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去看哦，我觉得你可以更认识台湾不一样的风貌。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顽童的 Good Vibe。 问自己最近哪里过得怎么样。妹妹的霸道把你们全部都笑过，阿萨布鲁的跳过，喝酒最好不要混酒，他妈的不要强碰，都已经怕霸道，那就别再在乎那么多。 Yeah yeah， 懂得享受当下没有错，回过后的心里没有洞，躺在泳池漂流，还有谁能关注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都让我去挥霍。 Yeah yeah， OK OK， a couple bosses coming through so get up out my way， international flex passport king， get the words of fame， fight to the king，Guaranteed to pan, we gon' hit him with the dash dash.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We be stacking up the cash, even saying, whoa, whoa, whoa. You're going way too fast. Movie, just relax. I just tell him never that I'm going back. Celebrate my life. 只想躺着赖着，算的赚的 yeah. My life. 仿佛 never sober, doesn't matter. 不要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先问自己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 大家好，我们是 Energy 新世纪 新声音 四星广播电台 FM 88.1呀， 让你耳目一新， 影视面面观。 是面面观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光斑或者是光晕这些在摄影有关于灯光的一些小知识。那在单元一开始，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 K 歌之王。 我将这煽情奉献给你，还能凭什么拥抱，若未令你兴奋，唱出写在情歌的情感，还能凭什么要 是爱不可感动人俗套的歌词，煽动你恻隐。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誓言如幸福摩天轮，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将我漫天心血一一抛到银河。谁是垃圾？谁不舍我难过分一丁目？ 那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会有光晕或是光斑的产生呢？其实就是，当有光源直射到摄影机的镜头的话，或者是就是只要射到镜头的话，在你做不管是拍照或者是摄影的时候，拍照或是录影的时候呢，画面就会出现一些光的痕迹。啊，在一开始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光晕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大概知道，它就是会让整个画面变得比较柔化一点，比较有点像美肤的感觉嘛，就是整个画面会有点雾雾的。那其实这一个呢，光晕呢，在技术上其实很难操控它，因为毕竟摄影师他都一定想要拍到比较清晰的画面嘛。但其实呢，也有一些导演呢特别爱这一种画面呈现出来的方式。曾经有导演呢，他为了要创造出这种感觉，他们试过了好几种方式，就为了制造出光晕的这种效果。最后呢，他竟然发现就是拿一双丝袜套在镜头前面的效果是最好最棒的。那因为呢，这个方式呢是最不需要花成本，然后也很简单的方式，可以创造出光晕的效果，所以呢，这个方法呢就被流传了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那待会呢，要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炫光、鬼影，还有一个叫做光斑，就是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一个东西哟。那接着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理想混蛋的《平衡木》。 时光暂停，当你缓缓走近，深邃的微笑是精灵的邀请，屏住呼吸，我们小心翼翼摆放天平上完美计量的浓郁。我不是太擅长不着边际的游戏，却因你沉溺平衡木上的爱情，你左右想起往后一步暧昧，却横斜的距离，往前一步心就贴近平衡木上，我和你来回是耳语，最幸运总是越降临，我的胆小透明，趁着你温柔勇气越安全降落爱情。 那继续回来介绍炫光这个东西，那它有点像是一层圆形的薄纱，它会环绕着比较强的光源。那即使这个光源呢，它本身没有出现在画面里面，只要光源它有照射到镜头的镜片啊，它整个画面就会被炫光这个东西所笼罩，所以它其实跟镜头摄影机本身的那一个结构构造有相关。那 再来要介绍的是鬼影的部分。鬼影呢，它其实是跟炫光不太一样，它是要在拍摄到光源的时候才会出现。那它通常呢长的形状呢会是圆形或者是六角形，那就会出现在你看光源可能会出现在画面的左上角，那鬼影就会出现在它的对角位置，就会出现在右下角，左上跟右下这样的对角关系。OK， 那我们继续欣赏这一首平衡木，是来自理想混蛋，待会再回来继续介绍很常见的光斑这一个东西哟。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光斑这个东西，在摄影技巧当中也蛮常出现的哦。那它其实跟光晕呢关系密切，它指的是散景当中晕开来的光点，所以它其实就是拍摄的光源本身，可是那个光啊会这样散开来，就会形成一点一点，就很像很常出现在晚上。就是那个拍摄的画面呢会是在晚上，然后它会拍可能车水马龙的马路或是招牌，那个灯呢就会变成是圆圆一点一点，就很像霓虹灯那种感觉，那个画面其实是蛮漂亮蛮好看的，就让人家有一种浪漫的感觉。那就是今天所介绍有关于光的在摄影当中里面比较特别的变化。那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你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地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我是陆嘉欣，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FM 88.1赤星广播电台，带你进入丰富的音乐世界。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来到了引人入胜。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比较偏台湾的传统文化，像是今天电影所介绍的顶桃啊，还有有关于台语、台湾的母语文化。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呢，我都会放台语歌，让大家练习听一下台语。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万芳还有伍佰所合唱的《爱情喊喜灰》。 情海。 那一开始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镇头文化哦。那其实余旺我自己是从嘉义上来的，所以比较偏中南部，所以中南部其实还蛮常见到顶桃，就是绕境这种文化的。所以我自己呢，还蛮喜欢看顶桃的，尤其是压老累的时候。压老累就是绕境的台语啦，虽然说我的台语没有发音的很标准，可是起码我会讲也会听哦。那其实上了台北之后啊，就很少遇到这种传统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可能我在景美啊，因为景美市心附近就有一些庙宇嘛，那有时候我就会听到有顶桃的声音，我就会整个嗨起来。甚至是有一次我要从学校走去捷运站的时候，就刚好遇到顶桃在绕境，我就整个加入，就是应该说跟在他们后面啊，不是说加入他们，就是跟着他们后面，然后就会觉得哇，有一种家乡的味道。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看顶桃，尤其是像是七爷八爷啊，七爷八爷那种，就像我妈也很喜欢看七爷八爷。每一次我家，因为我家固定都会有某一个月份，好像是三月还是什么时候吧，我忘记了，没有记得很清楚，就是固定都会有绕境。那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在路边，因为刚好我家就在马路旁边，所以就会可以看得到那个绕境的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说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八加九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话，但是我还是觉得，因为有比较，就先不要讲，就是可能在顶桃当中比较不好的成分在。其实往好的方面想，是那些在做顶桃这些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帮我们把这些台湾的传统文化把它传承下去的人，所以我也会对他们有一种比较尊敬的心态。那当然他们可能有些成员的一些文化就另当别论了，可是那个不是我今天所要表达的啦。啊，下一首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以玲的无字的情杯，无字的情杯。 怎样在找，阮犹原甘亲切。梦中叮咛的话，虽然只有几句话，予我温暖在心底，真想要来用心交陪。梦中的情话，啊是真不是假？虽然梦境遐尼短，爱你永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江蕙还有阿杜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梦中的情话》，梦中的情话。那再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台语这个部分啊。最近呢，有一个 YouTuber 出现在 YouTube 上面，他的名字叫做台语是这样念的啦，他叫做就应台三，再一次就应台三下的蹦米胖。那中文它的字呢是竹音台三声道棒米方。那它里面的里面的那一个男生呢，他叫做阿华师哦。那我在有一次呢在滑脸书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影片，他就说他分析台语呢可能在未来50年内就会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像是可能像我们这一代20岁这一代，我们可能会讲台语，可是讲得非常的不练等，而且我们的主要的语言都是在讲中文的。那你看看，如果像是我们的台语是从上一代我爸妈这样传下来给我爸妈，他们都讲非常标准的台语，甚至他们生活中的对话呢也是在讲台语，可是到我们这一代呢，我们可能会听会讲，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再继续教我们下一代很标准的台语，可能他们都会讲得很非常的不练等，比我们自己还不练等，甚至是我们这一代就已经有非常多人听不懂台语，不会讲台语了。那所以可想而知，可能我现在20岁，我30岁后有了小孩，那我的小孩可能就不会讲台语了，那也是30年后。那可能我的小孩再有了下一代，可能再30年后，总共60年后，可能他们都不会讲台语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多多的去学习台语嘛，或者是认识台语这个文化。那我觉得你可以透过像是听台语歌啊，或者是看比较本土的电影或电视剧，当然看电视剧也不是说叫你每天都要去看8点档那一种啦，但是看他们的确也可以学习到一点台语啦，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台语真的很重要，而且有些时候你用台语才可以表现出那一种气势。假如说你在骂人啊，我不是说骂脏话，而是说可能用不带脏字的方式用台语去骂人，别人就真的会比较怕你，因为用台语就真的讲起来比较有气势，如果跟中文比起来的话啦。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多多的去学习台语，练习台语，让自己的台语起码要听得懂，然后会讲得到一点点。那我们接着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卢广仲的《明仔载》。 去看海，明仔载，明仔载，坐伫你的乌托邦。 那今天介绍的电影《顶桃》呢，希望大家呢有空可以去看看。它其实是2012年的电影哦，其实已经蛮久远的，快要10年前了。那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台语还有传统文化顶桃文化这部分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用不一样的心情呢去面对他们，毕竟他们就是我们本土台湾的文化，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保护它，传承它，守护它。那尤其最近有很多艺人呢歌手，他们都会用台语去创作他们的歌曲，所以呢当然你也可以透过那些歌曲去学习台语哦。那尤安希尔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哦，希望下个礼拜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我的节目。尤安希尔特，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明仔载，明仔载，无心痛的明仔载，明仔载，去游览明仔载，明仔载。 伫你的乌托邦。